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上文书说到啊，苏文茂在庆云戏院边帮忙边学相声，可是这个时间一长啊，总不是个事儿。为什么呢？这不是他本职工作呀。本职工作这个本家，这个九春堂这掌柜的很不高兴，心说你老往外跑，这影响正差啊。这个，于是呢，苏文茂啊就跟这个常宝坤说了，说我呀想把这个药铺的学徒给辞了，不干了，专心致志的跟您学说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继续跟您聊苏文茂拜师的故事。常宝坤一开始啊有点犹豫，哎，这不好，你这是有正常工作，你上这学相声来，这不太好。后来呢，其他演员呀也一块劝，最终他还是同意了苏文茂的意见。可是这个苏文茂回到药铺提出离开的时候啊，发生了点意外，究竟怎么回事呢？还是听佳佳说吧。 药铺掌柜一听苏文茂要走，当时就急了，告诉苏文茂说，我把你从北京带来，我还得把你带回去交给你妈，这也算对得起他，然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苏文茂到家见着母亲就说自己想学相声，母亲伤心呢，不理解，因为那时候有个说法，一次学徒不成，次次不成，这孩子前途完了。 那可怎么办呀？ 哎呀，好在人苏文茂的叔叔开明，他说孩子大了，就让他自己做主吧。在叔叔的劝说下，苏文茂的母亲才答应让他学相声。就这样，苏文茂回到了天津，一个人扛着铺盖卷来到常宝坤家。常宝坤对他说，咱爷儿俩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可我就没见过你家里人，你总得找个保人吧。 没错，以前那会儿啊都兴这个。那苏文茂找到保人了吗？ 找着了，硬着头皮上那药铺学徒时候的那个邻居家，一位开酒店的李掌柜，找他去了，把人家给找着了。李掌柜告诉苏文茂，可以放心，他愿意做保。 你瞧瞧，这不是又遇见好人了吗？ 刚认识那天，苏文茂就住进了庆云戏院后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师傅家扫院子、做饭。其实啊，这比苏文茂以前当学徒的时候已经轻松多了，可常宝坤看了之后觉得苏文茂太勤快了，高兴。 那你跟我们说说这拜师仪式是什么样的呀？ 别着急，先来听苏文茂马志存的这段文章会，之后我再告诉你。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啊、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哦，让康圣人看看。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是啊，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啊。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嗯，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嗯， 常云，唐诗近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不，您说这什么呀？ 嘿，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他是怎么夸的呢？ 我们做古文嘛， 啊，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啊。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就是啊。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那学谁呢？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那八家就算完了。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嗯，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那是啊，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嗯， 小徒这篇论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是是是，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开枪开枪， 开枪干嘛？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嗨，这个非也就是不对，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据我汤某看来 啊，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不，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好啊，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不好的地方呢？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诸葛亮也完了 啊。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是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 嗯， 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眼侯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啊？当然懂了 啊，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哦，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怎么？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不让见？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真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啊， 赶快见见吧。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啊，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这叫什么话 啊？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啊。是啊，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这还不可侮辱？嗯，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啊。 校长说正是蠢徒。 嗯，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问是你写的不是？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蛐蛐不才。 哦，对，我爱走小辙。 你搁的不是地方。 不错，是我做的 啊。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这什么意思？ 这个 啊，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你敢写吗？ 那有何难 啊！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唱？ 就是， 就是题目太深。 哎，不是， 春秋题。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不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啊？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啊！ 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啊？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在哪儿读 啊？就在这儿， 在这儿 啊。 我想不必。 怎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演出剧场啊。 却又来 啊！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我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 哎，这难免。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了 啊！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啊，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那好 啊，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春秋》题 啊， 我读可读啊。 哎，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那是当然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我哪能那样？啊、 这个不但是你喽 啊，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谢谢、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啊！ 春秋题。 是、啊、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哎，怎么还正月呀？ 啊，春王正月。 啊，是， 有这么几句 啊，您念念我听听。 正月里来，正月正。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我请小妹逛花灯。 去，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仨一呼雅呼嗨。 哥，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啊！ 就冲这妹仨，我就明白了。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啊。怎么写的呢？ 有这么几句 啊：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怎么还野呀？ 无野不成章。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哪段啊？ 王二姐思夫，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就是，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啊， 那真是爱如珍宝， 是 赞不绝口啊。 啊，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是啊，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是吗？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是啊， 八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啊。不，您说那八的噜是好的意思 啊。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吧呼噜，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怎么讲法呢？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哦，打上了。 然也。 还拽。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 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我是主持人韩健。苏文茂的拜师仪式啊，那是非常的隆重啊。天津当时曲艺界知名的演员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拜师的文契啊这么写的：学艺五年期满，效力半年，学徒期间师父管衣食住行，挣钱给师父。本来后边还一句呢，如有欺师灭祖等行为，打死勿论之类的话，程宝坤的做主把这句话给去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让佳佳告诉您。 常宝坤去掉这句话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苏文茂不错，即使犯了错自己也不会打他。 瞧瞧人这师傅，这怪不得是人民艺术家呢，真的是不错。 哎呀，就说那年过年的时候吧，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来到了天津，他非常喜欢苏文茂，就带他呀到了北京，在启明茶社说相声。之后几年的时间里呢，苏文茂只回过天津三次，回天津演出的时候，常宝坤、赵佩茹都抢着给他捧哏呢。 这还不是因为人家懂事儿，为人处事得体吗？所以才受欢迎啊。 那时候还有一唱单弦的名家叫谢瑞芝，给苏文茂起了个艺名叫苏伯光。等苏文茂到了北京启明茶社演出的时候，他的师爷张寿臣不高兴了。 这是为什么呀？ 原因在于苏伯光这个名字和前辈艺人有冲撞，这在相声行里大不敬啊。于是苏文茂又改名叫了苏仲仁。后来呢，苏文茂回天津演出，海报上的名字有时候是苏伯光，有时候是苏仲仁，有时候是苏文茂。 这个真够乱的啊，那谁记得住他呀？ 是啊，常宝坤也觉得这样不好，就让苏文茂选一个定下来。苏文茂说，干咱这行走南闯北哪儿都去，我就妈妈一个亲人了，我怕改了名儿回头他找不着我，我啊还是叫苏文茂吧。 从苏文茂改名的这个故事里啊，可以看出他是既尊重前辈师父，同样呢也很孝顺他的母亲，这就是老先生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好，说完了这些，咱们一块来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小段《老太太讲戏》。 这个相声嘛，它虽然是短小 啊， 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哎， 也有一个故事。 哎，对， 你看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报纸上呢，经常见到， 嗯， 啊，有一些个曲艺评论，啊，当然这个写评论文章，那个写的主很多。 是，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 嗯。 就有影评， 有观后感嘛？ 对呀、啊， 哎， 我们观摩一个戏，看完了以后，我们观后感是什么？ 对， 可以用文字嘛来写下来。 嗯， 对一个一出戏的评论 是， 但是那个评论文章啊，这是最难写 哦，不好写， 必须得举例比喻、 嗯、 啊，这里边得有丰富的东西来说明这个问题。 是是， 对不对？ 哎， 您像我母亲，我母亲要看戏，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爱看戏， 嗯， 最爱看评戏。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对对对， 哎， 他这个有时候也讲 哦，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他也讲。 嗯，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哦，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嗯，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啊， 二大娘，我给买了两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哦，什么戏啊？ 看这出戏，传统戏。 哦， 很好啊。 嗯，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你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就是啊。 嗯，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嗯 啊，当时看她还真看懂了。 哎，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嗯，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嗯、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哎，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啊。 嗯， 名字也好。 怎么？ 杜十娘，她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呵，好嘛。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个那人不怎么样。 啊？怎么？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嗯。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这名字也有假。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 嘿。好。 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哦，这怎么讲啊？ 那孙子他富裕。 嗨，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哎呀， 可有一样，虽然是讲的不对吧， 嗯，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爱憎分明啊。 哎，看评戏还可以。 是啊， 啊，因为通俗嘛，好懂。 嗯，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哦，差点了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她看京戏去了。 什么戏啊？ 这个戏很好啊。 啊， 三堂会审，玉堂春。 这个戏好戏。 好戏。 好戏。 可是我母亲看不懂。 哦，不明白， 往那儿一坐，坐的还是前排， 嗯， 坐那儿就烦了。 您看看， 不懂啊， 哎， 有起介时候看着就别扭。 哦， 哎呦，哎呀，这什么戏？哎呀，这小媳妇儿，哦，这还是新媳妇儿。 怎么？ 穿一身红嘛。 好嘛，那是醉衣。 哎呀，她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他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 嗯， 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哦， 仨官审一个， 嗯， 更纳闷，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 嗯， 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呢，他又不懂， 嗯， 他趴那儿睡着了。 你看看， 他不是着了吗？ 啊， 换了戏。 什么戏呢？ 换了大咒戏。 哦， 武戏子龙救主， 长坂坡。 这个赵云一上场四喜头， 哎， 他得呛呛铁不呛铁呛，加油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哦，吵醒了。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 嗯 嗯，好。哎呀，小媳妇的官司好打了。 怎么？ 他娘家哥哥来了。 哦，娘家哥哥。 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小段老太太讲戏。天津曲艺界啊，几乎所有的人见着苏文茂都尊称他为苏夫子。这为什么呀？不光因为苏文茂有一副文质彬彬的外表，同时呢也因为他满腹的学问。也许您想不到，这苏文茂看上去跟教授似的，其实啊他只念过两年私塾。按照一般的教程，两年私塾啊那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可是呢，苏文茂悟性非常强，竟然从这个三字经不加姓一直读到了《论语》，让人不得不感叹苏文茂的天赋。好了，苏文茂的故事啊，咱们今儿先讲到这儿，以后呢，再带您了解了解苏文茂的家庭生活。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信哲演唱的《最好的时光》。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总是在这样的晚上陪你散步到天亮，你的手如此冰凉，我今后舍不得放，不常把爱挂在嘴上，却把你捧在手上，我的爱如何被子细水流长，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我感谢你给我最守在我身旁，这一路上多少的狂风巨浪，很乐意在你的世界做你的避风港。把你捧在手上，我的爱如何